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， 一转眼前尘如梦，岁月如梭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明知道什么时候会别人也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怀旧经典岁月如歌，欢迎继续关注。下面送上孟庭苇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谁能爱你比我深？

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脚步越来